这里是彪悍的节目，不需要解释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好，我是青年珊珊。 虽然我耳机里完全听不到我在说什么，但是我知道肯定不能空播。 哎，对，大家应该不知道我们的耳机什么意思吗？耳机就是你们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伴着我们的这个音乐嘛。 对。 但是主持人得通过耳机才可以听到。 对。 要不然的话，就我们戴着耳机，哎，好了吗？更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了。 对。 大家听得清晰就行了。 这是什么情况呢？是不是啊？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吧。FM 98.2 AM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如果您在路上的话，可以把收音机调到 FM 98.2来收听我们2018年全新的青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当然了，如果您现在在看直播的话，点开花椒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珊珊和我正在为大家带来的青年说节目。当然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啊搜索活力不是982魔力工厂啊，982是阿拉伯数字的982。 在屏幕右下方就有二维码。可以看到，在花椒直播的朋友应该就可以看到了。 对，左下角啊，左下角。 是的。 哎，为什么我完全听不到我耳机里的声音呢？ 我也完全听不到。你是会特别没有安全感吗？ 对。 啊，现在好多了，现在可以了。 现在也不 就得用你得用手扶着那个手机的插口才可以。 不，现在你能听到，我还是完全听不到。 是吗？你戴两个耳机试试，把我这个给你，我还是个挺有安全感的人。Sometimes 我完全听不到我的声音。当然了，这个听众朋友可能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情况，但是我完全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这种感觉就仿佛吧，自己在做节目，但是好像还没有在做节目的这种感觉。我记得有一次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不知道声音有没有传出去。我们导播老师可以帮忙给我拿一个大点的耳机吗？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完全听不到。 你好没有安全感，大叔。 对，完全听不到这个收音机里这个我的反送，完全听不到声音。 你作为一个就是张叔，怎么这么没有安全感啊？对不对？ 我们先开始来， 咱们只要按 on， 它就传出去了，对不对？ 啊，是这个意思吗？啊，我们请导播老师给我们拿一个大点 的 耳机吧， 然后我 这样我也可以听一下， 好不好？我送你一个片花，咱们可以稍微的这个调整一下哈，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由一个特别害怕耳机里没有反送的主持人为大家带来的青年说啊，欢迎大家马上回到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好爽好爽，我可以听到我自己的声音了，我感觉这个非常的爽。珊珊你也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吗？ 听不到。对，但是不重要，抓紧时间开始吧。 好的啊。好，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春运马上这个已经开始了啊。抢票已经开始了，本周五将进入春运的抢票最高峰。根据春运购票的日历来看，腊月25到除夕是春节购票的高峰，对应的网络抢票日期是1月12号到1月17号，也就是说从本周五起将进入节前抢票的最高峰。所以说您一定不要忘了啊，把自己的手机打开，点开 APP 去给自己回家的这个票啊，预定一个位置啊， 预定一个回家过节的位置。 对，不过这个网上也在说这个事儿，说2017年抢票难的普遍现象将不会发生了，因为今年的春运的整体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主要是我们高校的寒假在1月中下旬的时候就会放假，所以说到2月1日春运开始时，学生流基本上就已经回到老家了。 咱们这样啊，想问一下大家都一般都是怎么抢春运的票的？因为我觉得抢春票的确是一个挺难的事情，一般这个学生潮啊、务工潮啊、还有白领潮啊，集中购票的情况会导致哇，就根本抢不上春运的票。哎， 对，但是我之前有一个小技巧啊，当然我相信现在这个软件已经这么高科技了，肯定都能够解决了。我之前比如说我买到回到老家的票，但是这个回到老家了没有票了，我就会多买两站。就是比如说我回老家是山东嘛，可能我买的票要买到河南，甚至买到江西，然后这样我就提前下车嘛，这样就可以抢到票了。 明白了。其实现在有很多购票的方法，比如说这个远程购，或者是上车之后再转，或者怎么再补票啊，反正怎么着大家都会最终 finally 会回到家过一个春节的。 哎， 是吧？今儿起换尾号了吗？ 今儿起换尾号了呀。 哦，太开心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是限行开出来的。 我以为我血型。 可见这条、 哎、节目是八点之前，然后想着没事儿，节目之前吧，反正还是可以开出来，节目之后再说嘛，是不是？嗯，大不了不动了，或者是就是交100块钱。 对。 然后一看，哎，第三条。今日起北京将进行限行尾号轮换，又开心了，预计周五呢、全天会增加很大的交通压力。 给大家说一下吧，星期一的时候是5和0、星期二的时候是1和6， 开心， 星期三的时候是 6、6、6、6、6、2和7、 星期四的时候是3和8，星期五的时候是4和9。 对、这轮尾号轮换是到4月8号，大概是3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也可以这个稍微的调整一下了、千万记得了，我们也会提醒你的。通过对近年数据的分析呢，预计在近期的工作日当中，周一和周五的交通压力呢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其实平时应该感受得到，就尤其是周一的这个早高峰和周五的晚高峰。 对对 对, 对， 早晚高峰。 而且一定提醒您的是啊，最近流感确实很厉害。刚才珊珊也说了，有点 感 冒 了，你没听出来吗？ 听出来了，珊珊有点感冒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多开窗通风。虽然天冷，然后多喝点水，对吧？这虽然是这个非常啊。那个什么的关心， 老生常谈那个关 心，对，但一定要注意， 非常陌生那个关心。 是， 你看我就是那什么，我这个一直往你那儿哈气，我觉得今天下了节目你也 太好了， 不得善终， 太好了， 不得善终， 太好了。 我在北京流感没有感冒、然后前几天身体不好，然后有点生病，免疫力低下，也没有感冒。我昨天去了一趟扬州，感冒了。 那说明就是地点可能更换以后。这个 免疫力更低下 了，对，适应不了的原因， 舟车劳顿挺累的、而且扬州下雪了， 北京都没有下雪，扬州都下雪 了。我就想问一下，全中国是不是只有北京没下雪了？ 对，就是 感觉全中国都在瞒着北京下雪， 全北京人都在看所有其他地方下雪。 我有看到一条朋友圈特别特别逗，然后发了一张那个、北京的标志性地点图片，然后配文是北京或者好避雪圣地。 这个太经典了啊！当然也提醒您啊，这个没有下雪，所以说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流感盛行，所以在各大医院周边的交通压力也十分的大。提醒您一定要这个提前的准备好自己的这种出行规划，避免这些周边的大医院。如果不是去看病，当然了，昨天的时候我在出租车上的时候，出租车司机说他去送一个乘客去这个医院看病，然后这个接这个乘客回来的时候，这个乘客说他看一个流感在医院里排队排了3个小时。所以说还是要大家注意身体，而且一定要避开这个医院旁边的这些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 对，我刚才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直播间里面，年华一笑和陈旭已经来了。年华一笑还说今天是山月吗？是的。陈旭说签到了，签到就好。但是呢年华一笑说了，说哈哈哈，两个人不在一个节奏上。 对，主要是这个 怎么办？ 对，我 陈旭也说了，说张叔的主持风格可以更活泼一点，要不然咱们今天打开你自己吧，张远。 行，我放飞一下我自己，好吗？ 你怎么放飞呢？我需要一个形式，比如说，要不然你先唱首歌。 不，我需要这个。其实珊珊一直在解放我的天性，慢慢的我感觉 是真的假的？ 对，真的。 你四年播音主持课，你们都没有解放天性吗？ 没有没有，一直是这种非常的这个什么的。 你们那时候还分方向对不对？ 没有方向 啊。 对，那个时候，但是大部分都是在新闻播音的这个。道路上实行。 你新闻播音播的怎么样啊？现在你给我播一个，就是特别，就是咱俩虽然在说，但是我也没觉得你播的好呀。 这个这种我跟你说，这种才是最好的。为什么？ 那新闻联播怎么不是这种感觉呢？ 你看这就不能评价了，对吧？你这个时候你让我再评价就不好说了。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地铁上有哪些趣事儿 啊。 对，因为最近我看到这个地铁上也可以拿手机 APP 买票了，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事儿。 哦，真的？ 真的， 厉害，什么 APP？ 北京地铁。 北京地铁，对，直接拿手机 APP 购了票就可以。 这都能蒙对，我是蒙的。 不是，这个 APP 不一定名字叫北京地铁啊，但是是在北京地铁上。不，我觉得我和珊珊没有在一个 level 上。 就从来没在一个频率上啊，从来不在一起，没有一起在98.2上，不是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吗，大叔？怎么回事啊，大叔？ 完全暴露了。 喜欢年华一笑说这个没有方向就乱飞呗。 可以，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以前中传的播音专业是分专业方向的，到大三大四。很久很久之前是吧？ 对，很久很久之前有过，而且还有体育配音方向。不过我们那几届的时候好像大 体育配音怎么配？ 体育配音就是。 你看这第一名就冲在最前面，紧跟在第一名后面的就是第二名，是吧？ 对。然后我 说了一堆情绪激动的废话，最前面的是第一名，他后面就是第二名。 我记得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立志要去解说高尔夫 啊， 打高尔夫球， 嗯， 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打过一场高尔夫球。 人家是解说高尔夫，嗯，刚才其实说到那个咱们买高铁票的时候，我说的就是大家放假回家的消息啊。嗯、接下来再来看一条跟这个相关的消息。最近呢，各大高校已经开始陆续放寒假了，是不是？有没有放假的朋友可以出来冒个泡了？哦，我这显得好幸福的样子。一年一度比假期长度的这个日子又到了，大家都很羡慕那些放假久的学生，但是偏偏有一些人呢，却似乎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 嗯，这个网上有一篇报道说，河南检察职业学院学生已经迎来了史上最长的寒假假期， 嗯， 因为寝室要装修，假期将近90天， 天哪， 3个月， 嗯、 不上班，太爽了， 嗯， 对不对？对此，有的学生竟然还不乐意，表示假期太长，不知干嘛，啊、留言称我不想放假了，还是想在学校学习。 这是欠揍的，我觉得。 嗯，对此广大网友纷纷评论说，要不咱俩换换。 就是啊，嗯，我就 太幸福的一件事了。嗯， 有没有听过一首四川的歌？ 嗯， 老子不上班。 然后呢？ 你听过吗？ 听过听过。 不会唱吗？老子明天不上班，老子的很上班。 哇塞，哇，我对珊珊马上刮目相看了，你再说两句呗。 我是四川的，不会了。 哇塞，这不是 老啥子嘛。嗯， 还有什么什么窑焖儿？ 窑焖窑焖窑焖是四川话吗？ 是窑焖 的意思是吗？ 对， 嗯， 我的窑焖儿， 窑焖儿为什么听起来就很像那个，就是比如说陕西陕北民歌里面会唱到的，就是小妹妹的感觉。窑焖儿是东北话吧？ 不是， 老窑指的是最小的，就是东北人会这么说啊。 窑焖儿， 嗯，窑焖 你做啥子喽？是这样说吗？ 我不知道，我又不是真的四川人。嗯、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留言看看，这我们俩说的标准不标准啊？ 国恩来了，说珊珊、张悦，早晨好，早晨好啊！我们今天这个选了一个话题，就是地铁上大家碰到过什么样有趣的事情？ 嗯、 在地铁上碰到过很有趣的事情吗？ 我确实还没有碰到过太有趣的事情，除了坐过站以外。嗯，坐武汉，你看这个叫公角微雨的网友说，坐武汉地铁快要关门的时候，一对情侣要上来，结果男生上来了，女生没有上来，车开动了，女生都急哭了，男生大喊一句等我，到站停车，男生迅速跑向站台的对面，坐地铁回去再去看自己的女朋友。 哎呀，这事儿他怎么能全程知道的呢？ 就因为他在地铁里面， 他就在地铁里看着男生上来然后下去。 对， 这种人一定会分手的。有没有那么矫情噻？自己坐地铁不会啊。 不是，你没有听明白，珊珊。 嗯， 是他男女朋友一对儿。 我知道。女生没上来嘛。 对，所以他男朋友肯定要这个对。嗯， 不会打个电话说到下一站集合 吗？要我是女朋友，我就失踪，马上我就走。 为什么？ 让他找不到。 哦，你说就是因为男朋友把你落下了。 对。 大叔，你能不能独立一点？ 应该先把我推进去。 没有，我以前 一脚把我踹进去。 下次我踹你，要在旁边我一天踹你。我有一次也是上学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干嘛呀，来北京看学校。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活动，就是有一个老师带队带一群学生来北京看一看，比如说北大 夏令营啊，冬令营 啊，对，中传长什么样啊，我们看看哈， 举着一个小旗儿啊，然后转一转。 对对对对对，后面同学跟上了那种。 嗯， 然后后来有一次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带着我们大概5-6个同学到北京。 嗯，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坐北京的地铁。那是我第一次坐地铁吧，因为我们家没有地铁。 嗯 嗯，然后呢，到了一个站之后，我们说好，我们到哪下哦，海淀桥北下，大家现在上地铁了，都跟好啊。然后呢，人特别的多，然后我们5-6个同学没挤上去，只有老师上去了， 好尴尬。 只有老师上去了，老师上去之后， 群龙无首的样子。 下一站见，下一站见。然后我们几个就等到下一班，然后上了地铁，到了下一站跟老师会合的。 好尴尬呀。 师生情和恋情可能还是不一样哈。嗯，你看这个人家男朋友还是要等女朋友的。 对，也造成了这种让老师先走的这个情况，太有意思了。 嗯， 九八二魔力工厂里面，年华一笑说珊珊是九八，张月是二。 嗯，哎，这个感觉好。 二叔，要不以后叫你二叔吧？ 好吧。 嗯， 我是二叔 的九妹。 你是九八妹，我是二叔。 你还九八妹呢？会不会说话呀？是什么什么二叔？二叔二死了，横竖都是二。你从双井来的吧？五洲童老师来了 啊， 送了两个泰迪熊，谢谢。送这么小的礼物也好意思当领导， 就是至少让我们的这个一人一个啊。 嗯，私信发个红包什么的吧。 我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消息给大家听听。 嗯， 也是跟地铁上有哪些趣事儿有关的啊。说在武汉的这个地铁上，大家都知道江汉路和机遇桥是连通汉口和武昌的，中间要通过长江啊，在地铁下面通过长江，估计这一站是世界最时间最长。一天有一天人很多，上来一位女生站在门口，结果地铁关门将她头发夹住了。在外面的工作人员看见了，只见这个夹住头发，但是没有来得及启动应急机制什么的，于是乎长发及腰的女生史无前例的被地铁门夹住过了长江第一隧道。期间地铁上还巴拉巴拉说什么欢迎乘坐呀，第一条穿越长江的隧道啊，长多少深多少，过江用时多少，反正说了一大堆让大家度过无聊的过江时间的话。我们敢肯定那个女生当时的心情是崩溃的。 我觉得其实很危险。 当然很危险， 非常非常危险。 嗯， 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是长头发的女生的话，如果上了地铁啊，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把头发收好，尤其 是这是一次非常美妙的过江旅行啊。 很危险，这都就是我觉得跟过江这件事都没有关系了，你想被地铁门夹着头发很吓人的好吗？ 对，我遇到过，就是把地那个鞋挤掉的，然后也特别尴尬，挤进地铁里了，但是鞋掉到里就是这一站的下面了。 哎，说句实在话，这更危险。 当然更危险， 万一个人地铁怎么办？ 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咱们这样吧，咱们先来休息一会儿。我觉得地铁这个事情特别的，给大家一个非常独立的空间。很多人反而是在地铁里面才开始去认真的思考，比如说去安静下来听一首歌呀，然后去看一部电视剧啊，或看一集视频节目啊，这样。然后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人什么时候才能安静下来呢？其实当你到了一个比如说山峰里面，或者是大自然那种环境，那种什么什么青山绿水的感觉，那时候有时候你反而会觉得更加吵。你可以听到很多很多声音，你听到鸟叫的声音，听到溪水的声音，你什么声音都听得见。但反而是在非常嘈杂的环境里面，比如说地铁，比如说车水马龙的路上，然后比如说轰隆轰隆轰隆的地铁里面，你的心反而是安静的，你反而什么都听不见。 哇，我感觉珊珊不仅是酒吧妹，而且还是一个， 你才是酒吧妹呢什么人呢， 而且还是一个这个在嘈杂的环境中又有一颗孤独心，我觉得你特萌芽。 是吧，你才萌芽呢，你萌芽是你的形容词。不管怎么样，如果大家在地铁里面的话，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想象空间，在这里是一个你自己的小世界哦。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想象空间，一会儿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 稍后见。 心就该像电影画面满房间，对白很经典，幻想每个邂逅的瞬间一眨眼陷入热恋，不忘思怀说太过疯癫，期待 一首比较温暖的歌曲以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啊，您可以打开收音机，在开车的时候调到 FM98.2 来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早间的资讯服务类节目，当然你也可以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来观看珊珊和张悦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这档青年说节目。最关键的是微信上也能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98号珊珊和2号张悦的精彩表演。谢谢大家。 神经病，我看到了妮妮来了，妮妮在我们的这个活力982花椒直播的房间里面来了，说这个什么歌叫做想象空间，然后他还点评了一下说佛性的珊珊，我算一个佛性的人吗？大家觉得我佛性吗？ 我觉得挺佛性的。 我天天酒肉穿肠过，我佛性吗？ 这个心就是心中有佛， 也不沾身呢。 哇、 哎、呀，佛性的很啊。来吧，咱们来看一条这个快速的看一条消息好了。最近呢、有一个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师，一个老师带活了整个课堂啊、他一个人就是一整台戏、而且他特别特别的有趣，他上的课呢是思想政治课，可是深受同学们的喜欢。 这个思想政治课的老师叫施索华，名字好洋气，但是他的课程却被称为文学和艺术的芳草地，从国学典籍、名人传略到传略、社交礼仪、生活智慧，同学们没有枯燥的感觉。珊珊在北大上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老师？ 经常有这样的老师、 就应该是人格魅力超强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自己的课做满了， 课根本跟他的课名没有关系。 比如说 就是老师很多都是那种引经据典型的 啊、 然后他就是跟你瞎聊嘛，就好像是从国学经典聊到名人传略，到社交礼仪，到生活智慧。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就是我们有一个老师也是，哇，特别的火。然后他的课基本上只要他来上课，整个教室除了教室满，就教室后面都站着很多很多的人。就是后来我就感觉，其实现在我在印象中已经不知道这个老师的名字是什么了，也忘记这个老师上的什么课。 怎么可以忘记老师的名字？ 但是在我印象中， 老师对我们恩重如山。 是，老师我错了。但是我感觉就是还是那个怀念那种感觉，就是因为主要是大家在一起感觉很热闹。 好吧， 这门课的确是非常非常热闹。不仅如此，在很多比如说同学提交的作业呢，还有一份漫画本，原来是讲完爱国的主题之后，施老师希望同学们利用暑假去追寻历史，于是17个95后的学生从江西的瑞金出发，一直到延安的吴起镇，书本上的长征使他们脚下变得真实起来，特别的有趣。那咱们这样，这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青年说。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我们是一档全新的节目，青年说是早上8点到10点了啊。先为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对不对？我们是 FM98.2 AM927，如果你在北京地区的话呢，请锁定这两个频道，就可以每天早上听到我们的直播了。那另外呢，如果是想看视频直播的话，还有办法，我跟你讲，我长得特别的漂亮。 啊，可以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来看到这个非常活泼和特别二的张悦和珊珊。 可以又活泼又二，我们是青年，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直播间啊，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了。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今天我们在我们播报资讯之前，先来连线一个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他叫韩雪。也是前几天我在那个去好记者讲好故事的时候，路过湖南师范大学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学生。他也是新闻系非常优秀的一个现在在上大学本科的学生。韩雪，韩雪你好，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你好，能听到。 我不知道这个收音机里或者说是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能不能看到，我们来切一个画面看一眼啊。 哇哦， 韩雪是在湖南师范大学和我们在连线啊。现在是在寝室吗，韩雪？ 在寝室，我们也刚起床。 下次要注意啊，一定要8点之前起床，然后点开花椒或者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连线啊。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湖南师范大学吧。其实那次我去的时候发现它是在岳麓山上，是吗？ 是的，没错，我们那个湖南师范大学就是在大家都知道的美丽的星空长沙。其实我们湖南师范大学是我国的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国立师范学院。然后正如您所说，就是我们确实是在美丽的岳麓山下5A级风景区哦。 听说这里毕业了很多名人。 我比如韩少恭就是我们学校的校友。钟书也在我们的外院教过书。然后最近大家应该南方降温降雪，我们都好冷的。 我们很羡慕，北京很羡慕，北京青年广播很羡慕。 北京根本没下雪，全北京人都在翘首以盼着北京的初雪。 然后岳麓山上就有很漂亮的雾凇，也欢迎大家过来做客。 好，那咱们这样，咱们还先来介绍一下韩雪，对不对？ 对， 好。 你的专业或者你在上哪一年级？你是学什么的呀？大家可能会想了解。 我是我们学校新闻与传播学院大三的学生。我的专业就是新闻学。 太好了。咱们这样吧。 韩雪，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湖南师范大学最近在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者说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湖南师范大学发生的有趣的事儿。 哎，其实我们学校因为作为一所文科为主的学校，其实我们男女比例是严重失调的，然后我们男女比例达到了2:8，所以我们期待有小哥哥来到我们学院参观啊，学习交流。 嗯，就是抱怨了一下不好找男朋友这件事情是吗？ 现在是不是也进入到了考试周啊？ 是啊，最近1月份其实整个月都是我们学校的考试周，尤其我们院在进行全省的艺考招生工作。就在前几天，易烊千玺还来到我们学校进行艺考统考。 哇，等会儿，易烊千玺来你们学校， 没错， 进行统考。 对，就是湖南省的音乐统考。 哦，那岂不是很火爆？ 那是，很多人都围着大街上要看他。 对，易烊千玺去考试，很多人去看易烊千玺。 嗯， 整个场面应该是很有意思。嗯，韩雪，我感觉你是在躺在床上吗？ 哪有，已经下来了。 嗯，能方便看一下你们的寝室吗？ 呀， 看我们寝室、啊、 怎么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 我超想看。 真的，我们可以啊。我们寝室其实是上床下桌的，就是。 哇，那还挺好的。 哦， 嗯。 然后我们最近也新装了空调， 你就自己 不久就进他们用。 对， 就在节目里面自己跟朋友。 不，我已经沉，不是 视频聊天吗？ 因为太暴力，我担心大家接受不了。 哎，我也觉得你这个有点太暴力了，我都有点要接受不了了。 嗯，好在没大耳边了、 嗯、 还有小朋友，就是、他的同学， 嗯， 大家可能会不好意思吧。 嗯 嗯，因为考试周了嘛，大家马上就要去自习，要去背书了。 哦，下一门要考什么课？ 下一门，哎呦，要考毛概。 祝你考个好成绩。 大叔，这个家常唠的 谢谢， 咱们这样吧，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很多这个大学在、 哎、 马上就要放寒假了这件事情，以及大家要去买火车票啊，等等等等。想问一下你们学校，比如在寒假之前，大家都是个什么样的生活节奏，以及寒假会怎么安排呢？ 我们一般会在17周就全校进行结课。 嗯。 第17周，然后整个学校进入备考状态。 嗯， 因为我们学校比较特殊，因为有艺考的考试招生工作，所以说整个战线拉的也比较长。 嗯， 据统计，我们学校好像是全省最晚放假的。 嗯，那好心伤啊！ 啊，那刚刚我们还报了一个消息，是最早放假的。 有一个学校放了90天的寒假。 对， 我的天呐，我们30天都不到。哎，没有，我们是30多天。不到40天啊， 那正常。嗯， 寒假大家一般就是回家过年呗，然后没有什么其他的有趣的安排。 嗯，像我个人会留在长沙进行一个家教工作。其他同学大部分还是要回家的。 嗯， 好了，那我们就不耽误韩雪进行复习了，祝你考个好成绩。 嗯， 谢谢。 这个给寝室 找到男朋友， 等会儿给寝室其他三个女生问好啊。 好， 我都看到了啊。 怎么着，你单身了？ 别搭理珊珊啊！ 单身啊！ 别搭理珊珊啊！ 好， 拜拜。 嗯，祝好，谢谢韩雪。 嗯、好，再见。 谢谢。 嗯。以后我们还会再陆续连线吧，除了北京以外，我们把我们的魔掌这个， 咱们要不然先来预告一下，待会儿你还要连线什么样的朋友啊？ 嗯、对，待会儿要连线的朋友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艺术家， 嗯， 然后呢长得人巨帅， 真的哈、啊， 对，然后呢， 男的吧， 嗯。对，男的巨帅、然后他呢、整体的五官给我一个非常耳目一新的感觉，然后他的这种自己的这种文化艺术内涵让我非常的深深折服。 哪方面的艺术？ 太多了。 画家还是？ 什么画家呀，什么艺术品呐、什么反正各种他都能够说得头头是道。 不会是谢商进吧？ 对，这个人就是谢商进。 好烦呐。哎。我本来还以为今天你能给我带一个新的帅哥面孔，哎呀，发现这是自己家人啊，感觉 啊。刚才 妮妮一直在说，哎呀，珊珊化妆了，好漂亮。对对对对，今儿化妆了。然后他还说河南雪好大的，北京一直都没有下。我昨天去扬州也下雪了。然后张悦昨天去了青海下雪了吗？不能， 青海也下雪了。 真的假的？全中国是不是就是北京没下雪了？啊，然后妮妮还说张悦上大学没看够，节目里还要看女生宿舍。 我真的没有进过女生宿舍，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我唯一竞选的这个班干部就是生活委员，在大学里 就是想进女生宿舍，是吧？ 对，生活委员可以去女生宿舍检查女生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宿舍的卫生标准。 嗯、 所以说，我记得我们班同学应该是王真同学， 嗯、 他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班里的这个生活委员、 嗯、 可以去女生宿舍大摇大摆，好爽。 是吧？咱们抓紧时间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非常有趣的资讯好了，我们看看娱乐方面的消息吧。北京时间1月29号的时候，就是今年月底的时候啊，这个将举行第60届格莱美音乐奖。那他现在呢是公布了首批的表演名单，比如说都有谁呢 ？Lady Gaga 啊 ，Little Big Town 啊，还有 Pink，Childish Gambino， 这呢也是 Lady Gaga 连续第4年参加表演，可能他也是咱们听起来最熟悉的一个歌手了。 可以说1月29号的颁奖礼依然是众星云集，因此希望欧美乐迷们值得期待啊！哎，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哎，仿佛看到张悦猥琐的小心心了。怎么能说是仿佛看到你？我这是赤裸裸的表达我猥琐的小心心，好吗？ 哎，说句实在话，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我跟张悦适合搭档吗？ 这每次一说到这个时候，就感觉非常的痛苦啊！1月29号， 两个人都很痛苦。 对，来，我们回到1月20， 瓜不甜啊，领导。 我们要回到1月29号的颁奖礼啊，这个我们也期待到。 回哪儿？回哪儿？你还想回哪儿啊？好，颁奖礼是不是？ 我觉得珊珊已经基本上 放弃了， 对，已经放弃这叫什么？ 放弃了你， 叫这日子没法过了， 日子没法过了，真的。 这 朱古力豆说谢尚进确实挺帅的，那倒是真的。他说张悦也挺帅的，你睁开你的双眼。 这个人叫什么？ 朱古力豆。 哇，我回头咱们单聊啊。 对，哎，他是我同学。那同学怎么能不能夸人夸得稍微的客观一点啊？ 把这个大屏一定。 张悦帅，以前好像是挺帅的。 对， 据说也有那个青葱的岁月。 别这么说， 现在的确是被岁月磨平了帅气。 主要是被领导折磨的，现在领导估计还在路上吧。 现在 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非常稳重的大叔的感觉。 太好了， 是吧？ 对，我特别期待这样。对，小的时候特别期待成为一个大叔。 但是接下来这个讯息应该是张悦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关于体育方面的讯息哈。我倒是不太了解，但是悦应该很喜欢体育消息吧。 对，我们来关注的就是英国媒体爆出的料啊，还不是中国的媒体。中国最富有的俱乐部广州恒大将和曼联争抢一个威尔士的边锋贝尔，他们愿意为球员支付8500万镑的转会费啊。 哇哦！ 贝尔在本赛季的时候是饱受伤病的困扰，联赛仅仅出场6次。上周3-0战胜了努曼西亚的比赛是自9月份后他第一次为皇马首发。尽管帮助球队取得了胜利，但是皇马的高层已经对这位28岁的威尔士人失去了耐心。 对，但是他即使已经开始慢慢的被皇马失去了耐心，然后也有些伤病，但并没有吓退广州恒大求购的决心。这家球队目前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传奇卡纳瓦罗。他是不是也带过一段时间中国国家队？ 不是这个啊， 是恒大的一个教练，然后去带过国家队。 对对对，里皮啊， 里皮，对，是里皮带了国家队之后，国家队好像的确没有输过嘛。 对，这个我们就不议论中国国家队了啊。大早晨的， 我就是好奇，希望大家能跟我普及一下，因为我足球知识几乎为零，我只知道场上有22个球员。 我相信还是 有那么几个裁判。 还是有很多年轻人会关注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贝尔啊，如果说是能来到广州恒大，我相信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好处的啊，至少能把皇马的一些这个包括威尔士人他自己的这种冲锋的这种感觉，对不对？能够带到广州恒大，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吧。 而且其实曼联呢对这个引进贝尔也是有想法的，不过8500万镑的价格还是让他们有些迟疑。但是与此同时呢，林加德在本赛季的出色发挥也让贝尔的加盟显得并没有那么紧要。也不知道咱们最后会不会恒大真的可以争取到贝尔呢？ 这个拭目以待吧。好吧，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篮球方面啊。篮球迷都知道，在 NBA 的赛场上取得3双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所谓别说2双了，是吧？ 对，我真的对篮球特别的懂。 你特别懂是吧？来，你讲。 3双嘛， 对， 3双指的是得分、篮板、助攻、抢断、盖帽中，有3项技术统计达到2位数。什么意思啊？这句话 对它的意义是什么 啊？这个意义呢就是厉害。 哇，厉害。 这个回答非常的精辟啊。昨天骑士客场挑战魔术，以131-127击败了魔术，其中詹姆斯出场了三，我不打算，因为我觉得马上节奏要马上往下去。詹姆斯出场了37分钟，23投12中，得到了33分、10个篮板、9个助攻、6个抢断、1个盖帽的准三双数据。那么在本场比赛中，詹姆斯的历史准三双次数也达到了38次，排名历史第5，所以说还是很厉害的。昨天的比赛， 咱们这样吧，咱们呢，既然张悦喜欢短平快的节奏呢，咱们抓紧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三条非常有趣的短平快的节奏了，大家这个认真听好我们千年说给您带来的资讯。 青年说，继续说。 来看一下生活方面的消息吧，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滑冰季了。截止到今天，北京市内的6大冰场都已经开放了。北京市有6大冰场哦，包括什刹海、北海、颐和园、陶然亭、紫竹院以及植物园冰场。那其中呢，颐和园的冰场是市区内最大的冰场了。根据往年的经验，冰场大多会开放到立春以后，也就是2月的上旬。 很多这个北京的小朋友们都喜欢这个冬天的时候到市内的一些冰场去滑冰。据了解，今年市内各大冰场在延续往年传统项目的同时，也推陈出新增了一些冰上项目。比如说紫竹院为例，今年首次增加了雪滑梯、雪上什么悠波球，这听着都很 好玩。 雪地迷宫等雪地趣味游乐项目。北海冰场则新增设了冰上漂移，有专门的成人和儿童2种制式的冰上漂移车，可以在骑行过程中通过左右闸来实现漂移。 哎，真的想去哎。 什刹海冰场就新增了什么冰醋球区、公益活动区等等等等。 大家可以去玩一玩，但是千万记得注意安全。那此外呢，今年室内冰场大多设置了宣传冬奥知识的展板，可以在享受冰雪运动的同时了解更多冰雪文化，感兴趣的青年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喽。 外边没下雪，屋里边倒下雪了。从昨天开始，鸟巢的雪场正式对外迎客。此次鸟巢冰雪季预计会持续到3月初，游客花费100块钱就可以在滑雪区畅滑全天。 哇，便宜。那另外呢，为了大力推动这个青少年的冰雪运动，冰雪季期间15周岁含15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啊，就像我们差不多大的，可以凭借有效证件免门票入场。那12周岁以下呢，需要成人陪同入场。冰雪期间将开展以家庭为单位、采用趣味比赛形式的鸟巢 mini 冬奥会，以及由专业定向运动专家指导的鸟巢冰雪定向赛。 如果不想去滑雪，今天晚上啊，或者说是这个月啊某一天的晚上，您都可以在这个北京的上空观看到红月亮或者蓝月亮。 哇，好想看，我好喜欢看月亮的。 这个月3天有流星雨，大家记住啊。大家还可以再欣赏到红月亮和蓝月亮的奇观。所谓红月亮是指月全食，1月31号我国将迎来一次观赏效果非常好的天狗吞月。1月31号，如果天气晴好，公众只需要凭借肉眼就可以看到像鸭蛋红一样的红月亮。 那蓝月亮又是怎么回事呢？天文专家是这么解释的，说所谓蓝月亮啊，并不是指人们用肉眼可以看到蓝色调的月亮，而是天文历法当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当一个月出现2次月圆之夜时，第二个满月就被赋予了一个充满着浪漫色彩的名字，那就是蓝月亮。 好了，我们放一首歌，然后继续我们的青年说。后面我们还会连线我们这个叫什么一位非常帅的、五光精致的谢商进老师。 讲了红月亮和蓝月亮，好想爬上天梯去看看月亮。送大家一首来自李克勤的《天梯》。 未来避开生活中那些苦恼，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我们继续啊，我是青年珊珊，他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张悦啊。我们还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吧，花椒上搜索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对， 微信公众号是最方便的，打开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这个公众号点进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的8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青年说节目。 对，我看到了大正张莹来了，还说水水去哪儿了，水水可能会暂别这个平台啊，然后将来看缘分吧。 这个珊珊呢一直怀念她的前任。对前任就是一直恋恋不舍， 无话不说。 我感觉就是刚才珊珊已经非常的 帅气的脸， 珊珊已经疯了。好吧，好吧， 这个大叔 我们现在 他到底是谁呀、 啊？好的，我们 他是水水的室友。 好了，我们还是来连线我们的这个艺术，我们根本就不接这话了。 他都不理我，好吧。 谢尚进你好。 对，我们要连线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艺术收藏家谢尚进。 现在这是在哪里啊？感觉，给大家看一眼。 你在哪儿，小姐？ 我在那个吃早餐啊。 在吃早餐啊？ 你怎么可以吃早餐？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都是不吃早餐的。 珊珊最喜欢的油条。 啊，我好喜欢吃油条。 别这样好吗？ 我们不能吃早餐，因为 Rocker 不撑伞，Rock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你都不记得这首歌了吗？这是我们的 Rock 精神啊。 谢珊妮，你这真是够了，你真是够了。 你怎么可以吃早餐呢？这样都不 rock 啊。 我们的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谢珊妮帅气的外表。 学习呀。 来跟我们说说本周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展览吧。 Hello， 能听见吗？ 能听到。 听到。 来跟我们说说本周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展览，如何，商界？ 我那个。 信号不是特别好。 这个展览是在中华世纪坛。有一个安格尔的展览。我把这个叫一个制度。它是 的。张晋啊，你那个地方的信号不是特别好，最好移动一下。能听到我说话吗？信号不是特别好，最好移动一下。 能，我能听到，你能听到吗？ 能听到。好吧，我估计你这个地方的信号是无法拯救了啊。 我就说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信号不是特别好。 可以吗？ 可以了，说。 要不我这样子，对一下 WiFi， 我拨一下 WiFi， 好吧。 这样吧， 为什么不早连 WiFi 啊？一会儿我们再连线，好吧？ 好的，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今年流感比较流行的时候的一些小贴士。我们先放一个小小的片花。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我们来说说今年流感啊。非常的流行，疾控专家辟谣称说，这个流感呢和 SARS 相比，其实是相差甚远的。 天哪！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最近的流感怎么样预防好了。 好的，疾控专家强调啊，说这个首先先给大家知识上普及，说这个流感啊是常见的季节性的病毒感染啊。传播虽然速度快，但致死率不高啊，还可以通过疫苗注射来预防。 等会儿， 与 SARS 病毒相差甚殊，大家不必过分恐慌，只要做好防控就好。 你不说，我根本就没把这些事儿当得这么严重，怎么还提到致死率了呢？知笔画眉慌来了，说早上好，早上好啊！我们在聊这个流感怎么预防的事情。目前呢，流感的这个病毒防控呢，最有效的方法有，打疫苗。勤洗手，还有戴口罩。我觉得这个勤洗手和戴口罩大家都是非常容易做的啊，可以直接做起来。 对对对， 专家表示呢，流感有两种传播途径，

982，嗯啊，来看到珊珊和水呸，我自己都把我自己这行了，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做了。 珊珊和张悦的样子，这个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 嗯，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郭浩哲先生，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郭先生您好。 嗯， 对，我要跟您介绍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刚才他会说那个珊珊和水水什么呢？因为我的以前的固定搭档叫水水， 嗯， 然后最近我们俩是刚刚新搭档的，所以我们今天三个人的组合是一个非常崭新的组合，哎，啊，也是可以用三种不同的视角，然后来好好的聊一聊郭先生在做的事情。 对， 我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郭先生，他是第十一届北京青联委员， 嗯， 是东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嗯， 东华智慧城市集团董事长，东华云计算有限公司董事长，哇，青年才俊， 嗯， 再打招呼，现在身份立马不一样。 说的我已经不好意思了，谢谢大家。 但是我们那个还是以这个郭老师来称谓吧， 嗯， 叫郭总吧，总感觉这个有点和我们青年的这个距离拉得有点远啊。 郭老师特别装， 这个压力也很大呀。 对， 大哥，好吧。 对，郭大哥， 叫我浩哲吧。 张二哥， 浩哲可以，浩哲可以，因为浩哲其实很年轻。 哎。看着很年轻， 83年的 啊， 对， 浩哲，你是基本上在做这种网络的东西吗？还是 我们公司基本上是在做行业应用软件 啊，举个例子， 就是说，比如因为做的行业比较多，我们是国内现在目前在行业覆盖率上最广的应用软件服务商。 嗯， 比如医院用的 HACE Dispex， 就是大家现在去协和呀、安贞呀，或者说北京的友谊医院呀，这些医院里用的核心的，从你进门的那套就诊系统， 嗯， 到医生处理整个数据流程的所有的系统， 嗯， 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家公司来提供的。 哦， 当然国家部委的像水利、气象啊，还有很多这样的行业的核心的软件都是由我们这家公司在做。 哇，听起来就是真的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可能我们老百姓平时在生活当中可能看不到这些应用在哪里，是吧？ 嗯， 是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我们聊点可能跟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好了，因为我看到咱们要做一些跟智慧城市相关的事情，这个名词我还是挺感兴趣的。嗯，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智慧城市的呢？ 其实我们做智慧城市今年是第四个年头， 嗯 嗯， 就是从一开始自己对这个概念呢也是停留在一个纯粹的软件服务上， 嗯， 到现在经过这三年的时间，我们认为更多的是市民服务上， 嗯， 就是如何通过信息技术把政府的这种行政服务还有社会服务能够更快速有效地传递给我们的每一个市民， 嗯， 然后以及在这个城市里边每一个创业的这些企业家们啊，然后把这样的力量负载在上面，是一种让技术赋能社会的路径。 嗯 啊，浩哲讲的这个比较笼统啊， 嗯， 是不是？ 很宏观。对， 哎，我有一个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啊？ 是的。 因为我在那个电视上看到过一个关于智慧城市的，我就举一个小例子，比如智慧城市的感觉就仿佛一辆救护车， 嗯， 它在这个抢救病人，然后这个在病人家中接上了病人以后要去医院，那去医院的整个路上，你像原来这个没有智慧城市的时候，可能所有的车辆都要让行救护车，对吧？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即使是红灯，救护车也可以过去，但是呢，智慧城市可能就是它会把所有的红绿灯都调整为一种绿色通行的模式，所以说就是救护车可以畅通无阻的，根本就没有红灯， 嗯， 全部都是就是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是绿灯， 嗯， 然后救护车走了以后就变成红灯了， 嗯， 然后其他车就可以自由的通行，然后不耽误事儿，是这意思吧？ 嗯，这是一个其中的一种体现形式了 啊， 交通教育。可能有很多的点都在用这样的信息技术去改变它的效率， 所以它是一个很宏观的概念。 它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很微观的事情，你就跟你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它背后的道理是非常宏观的，但是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微观的。我举一个更微观的例子好了，大家都这个叫外卖吧，我就是一个不做饭的人嘛，所以我每天会叫三顿外卖，然后就午饭晚饭以及夜宵，因为早饭不吃嘛，早饭不吃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情， 嗯， 然后我以前叫外卖的时候总是嫌慢，大家会不会跟我感觉一样，有劲儿你老觉得外卖送不来，总是得一个小时之后， 嗯， 那前几天我突然觉得好像外卖变快了，为什么呢？我后来就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有次我吃早餐下了咱们节目， 嗯， 然后到一个包子铺，就旁边那包子铺，吃完早饭之后发现各个外卖平台的人都在那儿

很帅，三个字儿非常帅， 差不多可以了。 就我有一个小小的脑洞，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做广播嘛，做收音机做媒体的，我有一个比较小的想法，就是因为现在传统媒体可能发展上来说有一点趋势在往下走，可不可以把这个摊子摊得更大一点？比如说咱们现在整个北京分这几个区对吧，我们几个区早间都有青年说节目，而且每就是 现在不就是这样吗？ 不是，就你可能这个概念不是这样。比如说，在建外大街的青年说，建外大街整个区域的青年说节目啊，收听的 FM98.2 是珊珊和我在主持节目啊。那可能在这个望京地区的时候，8点到10点也依然是这档节目叫青年说。那可能是浩哲和我们的导播老师。 我可以去望京那档吗？因为我家住在望京。 可以啊，可以啊。然后这样就更加的服务和区域化了，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开车到了这个望京地区，嘣儿98.2就会自动调到正在这个望京地区这个直播的青年说。然后嘣儿到了建外大街，就是珊珊和我正在直播的青年说。这个时候这一个区域里发生的更多的小事儿，或者说哪这个区域里面的堵车啊，这个区域里面的这个社区化的所有的一些大事小事，都可以在这档节目里更加细化和精细的表达出来。然后我们的广告收入就会更多，比如说望京地区的某一家餐馆， 人员成本也会更多啊，你会更多的直播系统，然后加上更多的主持人。 因为在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广播成本比较低的前提下，我认为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我们现在算了一下，我们成本一分钟是5毛钱，还可以。对，所以在这你看，5毛。 你怎么可以把这种成本说出去呢？ 没事的， 有这么做生意的吗？ 这都是公开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就可以让每一个社区里面的广告更加的收益化吧，这是我一个小小的想法。刚刚我 对广告主来说是一个好主意，我觉得因为它到达率可能更加的精准。对，但是浩哲你怎么觉得？我有些自己的看法。 你说。 我先让浩哲说。 张越这个说法呀，很符合现在大家说的这个叫互联网思维。一个其中比较核心的概念叫做去中心化，就是不要过多的把资源都集中在某一个点上，希望它是共享和分散的。所以呢，在技术上能不能实现，我觉得可能技术现在还没有和这个 浩哲可以把话筒离得近一点。 不好意思哈，大家我离话筒远了一些。我说技术上能不能实现呢？我认为一定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在社会价值上来去衡量呢，他们大家需不需要这样的服务，这是要反向一个角度去看的。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想提供很多的服务给这个社会，但是呢大家是不是想要这样的服务，这是需要通过一个数据来去感受它的。 我刚刚的思路跟浩哲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能觉得这样挺有趣的。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想象我在开车的话，我听个广播节目， 然后 可能更是需要一个主持人陪伴我而已。我可能反而是需要跟他一直聊天，我还没聊完呢，你怎么就换台了呢？我还不能开去朝阳了。 有道理，有道理。 而且就是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关心这个区到底发生了哪些大事小情，我只是路过这个区域而已，我不是在这里生根。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创业公司都会有这样的误区，就他会觉得我好像提供了很多价值，可是到底谁会觉得这个价值是真正的价值呢？很多公司死的时候都会觉得，哎，我怎么死了呢？我这么厉害，我这么牛，我提供价值多好啊！但是其实没有人接受这个价值啊，这就是他们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考虑 这个样子 受众的前提下，然后再去考虑更多的价值。 对，你要是台长这个台啊， 黄了， 可真是 黄了， 不太保啊，招不保。 也有可能张越这个 想法 将来很符合这个90后和00后的 这个用户的需求。真的有可能， 我见了10个交通台， 是 每个区域的交通台。你是不是交通台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浩哲说的是对的，因为时代是在变的。 没错， 我们不太知道，就现在此时此刻一些人的需求或现在的这个用户思维，哪怕是我一个人的思维，是不是符合趋势？就真的是莫名其妙就会出现一些其他的趋势。那2017年或者是在去年最近的这些年头当中，有没有出现让你觉得挺意外的一种趋势？你没有觉得，哎，这事儿可能会火，它竟然火了？ 其实这两年最火的两个词呢，我觉得就是云计算、区块链这两个会比较火一些。但另外现在还有大家非常关注的像人工智能、AI 那我能想到的可能是在三个技术方向上是所有的我们这个行业从业者都觉得非常热的一个点。 哎，咱们能不能有一些这个普及的动作啊？因为比如说你看像以前那个电影里什么薛定谔的猫，这事儿真的是说不清楚，但有的科学家可以用很简单的话把它说清楚。刚刚您说的这个行业里面经常出现的三个概念，人工智能，然后云计算，以及区块链，其实人工智能大家相对来说还稍微了解一点，因为它经常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嘛。你别管是那个获得了沙特阿拉伯公民身份的 Sophia 那个机器人，还是我们平时用到的一些，比如说跟你去对话的可以说话的那种机器人，或者是打败柯洁的 AlphaGo， 大家都已经很了解了，因为新闻一直在报。但是比如说对于云计算还有区块链这样的概念，我相信很多听众和观众朋友都是非常陌生的。能不能帮我们用这个简短的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至少让主播间里这个两个主播啊明白了云计算到底是啥，区块链到底是啥。 好，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分享啊。就是我觉得云计算是一个我老举给我的同事的例子，就是说呢，原来呢你可能是每个人要有一台计算机，就像今天的我们录播室要有一台计算机来服务，将来呢可能整个社会需要的不是一台机器，而是一种计算的能力，就这种计算能力呢通过网络就可以输出到每一个终端设备上，甚至每一个大家需要的载体上，来体现它的这种高效。简单再回过生活上的例子来说呢，就像一个自来水厂一样，你是自己在家挖一口井呢，你还说用自来水厂提供给你的自来水来享受生活的便利，那我想现在大家应该都不愿意去挖一个井了，那所以未来呢大家可能也都不愿意去买一台巨大的机器放在你的家里头，而是希望通过现在通过 Pad 呀，通过你的手机这样的终端直接就能享受它的计算能力了。这些在你的终端越来越简单的时候，其实你背后的计算能力是越来越复杂的，但这样的计算能力需要有一个庞大的这种技术来去支撑它啊，你就把大家看成这个自来水和挖井的例子，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去理解 这个好形象啊， 好形象， 也就是说， 懂了什么感觉？ 对，基本懂了。 看来我 就是说以后啊，不能自己挖井啊，要把所有的数据，对，所有的数据更科学化的共享起来。 那怎么解释区块链这个问题？ 区块链呢是未来呢，我个人认为有可能替代黄金的一种产生 ICO 货币的这么一种计算方式。就是现在大家说的这个比特币，就是基于这种区块链的技术才产生的这么一种数字货币。原来的大家的记账方式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珊珊记自己的这个账，然后那张月记他的账，然后你们俩之间的账是互相不知道的，都是小秘密，然后现在不行了，有了区块链之后呢， 没有，是我给他记账 啊，你帮他 我什么都不干了， 那你可能把人钱都花了，这也是一个大的风险哈。是，所以区块链的这种技术呢，就是让原来的这种各自记账的方式呢，变成一种通用记账方式，就是说在一个共同的账务体系之下，每个人记的每一笔账都是共享体现的，没有人能够去摧毁这种别人记账的这种逻辑和方式，就保证了整个账务系统全世界是共享安全的。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所诞生出来的所有的货币，所有的技术可能性都会保证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重构。就是以后银行的这种管理方式可能也会因为区块链的技术的产生发生很多的变化。就是原来有你自己的变成了大家共同可见的，这是一种共享的精神。 我看到妮妮也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说，哦，帅哥，就是是不是今天的话题有点这个难懂啊，或者是比较生涩，大家就只会夸帅了。 那我们还是聊，对，先把这个人工智能聊完吧。 对，好，我觉得咱们这样的，人工智能， 不是这个去，对， 我觉得区块链实在是太复杂了， 对， 这是很复杂。 区块链咱们就不聊了，因为我就没听懂过， 是， 就是我是一个算是聪明人了，你知道吗？区块链我的确是一直没有搞清楚，所以呢，我就一直在想，咱们还是聊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智慧型城市到底是怎么体现的？浩之，在你平时的观察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哎，这个城市，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它变得更加智慧了？有没有这样的细节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让大家能感受到的智慧城市呢，很多呢不是原来由政府来提供的，而是有很多互联网公司来提供的。比如说像滴滴，我提供的这种打车服务，它也是智慧城市的一种服务方式。正好我大概在上周的时候去滴滴的总部去看，我觉得他们今天对整个交通出行的分析能力都是非常强大的了。 是，我其实昨天也刚刚跟滴滴的人交流完，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他们会有那种 分析的一些算法，大数据的方法，比如说他们会有一些动图啊，他们可以分析就是整个北京早高峰晚高峰的一个状况， 在什么位置，在几点钟， 可以看一个城市的生态， 哎， 对，一个交通生态特别特别的明显，就比如说一个城市，然后这个这块黄了，这块是红了，然后这个人群是往这儿流动的，所以他们会增加一些配置，比如说提前派单啊，然后会给司机建议等候的地点啊，减少司机的空驶距离等等等等，然后的确是一个挺智慧的企业， 对，就是让司机能够多赚一点钱，让大家呢也能够享受更快的服务， 对， 这一直都是这些互联网公司自己的经营方法，当然也是老百姓最能感受到的一些服务方式了， 对。 再比如呢，可以再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吗？ 再比如，其实大家今天你在生活当中，你每一个事情，我觉得已经都脱离不开智慧城市这么一个概念了，包括你使用的每一项互联网服务。当然了，再说具体一点呢，我们寄希望于说，未来我们要把整个社会效率当中还有一点点值得最优化空间的，就是政务服务。就是今天我们不管是生活在北京的北京人还是外地人，你可能在办护照啊，办个这个暂住证啊，办个这个居住卡呀，都会要跑几趟，总是要去找那个营业点在哪里，然后去填表，填很多手续。未来呢，在很多城市现在其实已经可以改变到完全不需要你去，你只需要在你手机的微信上填完了这个表格，上传了你的身份证信息，然后这张卡呢就会寄到你的家里来，让你在家等着就好了。就这样的方式呢，才是整个社会最需要改变的最后一个环节。如果这个效率也提升到一定程度之后，那我相信这个整个城市的市民的生活幸福感会再一次得到极大的提升。 也希望大家可以生活在一个智慧的幸福的城市。 你看到妮妮在花椒上跟我们互动说，喜欢这些烧脑的东西，可以冒充很专业，很有内涵，然后偷笑。 我是一直这么冒充的。 那我们特别其实特别好奇，浩哲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然后学的什么专业，为什么要从事这个智慧城市互联网方面？ 我呢是在加拿大上学，然后我学的是金融投资，其实一直以来都不是做 IT 的人，但是大概在九年前呢，我觉得全世界有两个行业最值得做的，一个是金融，一个就是互联网。然后我果断的从金融行业去了这个互联网行业， 踩上时代的节拍， 然后就一直留在现在了。 所以说也是一开始就开始创业的吗？ 我还不算是一个完全的创业者吧，因为我一开始是从一个投行工作，然后再到现在的这家东华软件这家上市公司来工作所以在九年的时间里头呢，其中的前六年都是在为这家公司的某一项业务服务，然后三年呢，我和这家公司共同去推动了很多新的业务的发展，然后现在还有很多公司，当然是有大家相同的一些互相支持，当然包括股份制啊，包括更多的方式，这是我对创业的理解可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咱们这样，关于浩哲的故事，咱们待会儿在我们这个广告时间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浩哲本人的经历啊，以及一些他自己的规划和对创业者的建议。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我们青年说呢，请来很多有趣的、有代表性的青年，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听听青年的声音，听听时代的声音。所以接下来送大家一首《Young for You》，不管怎么样，希望你都有青年的心态、青年的生活节奏。一会儿回来， 稍后见。

哇哦， 那时候 就是30岁的时候变成上市公司的高管。 对，那时候去看证监会的朋友就说说，哎，整个上市公司你这个行业里头，可能你是最年轻的那个 VP 了。 嗯嗯。 但是我说那个时候是没感觉的，还在奋斗当中，很多事还没有做成，然后去想了很多，别人问的很多，但是我自己可能想的不够多。 嗯。 今天回过头来去看，可能还是。每一个机会你都把握住了，就是每一次这家公司的转型的每一个点你都在踩在这个节点上，然后你并倾尽了你所有的努力去做这件事情。 嗯， 不管它的结果是不是达到最好，但是你已经再去做了，而且你早于别人有勇气去做。 嗯， 也承受失败。 这个思维其实挺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其实人工作的时候，你不能大家都说好我要努力努力努力，其实努力当然很重要了，你要看自己现在手头上的事情，眼前的事情，然后你好好的把它做好，做到尽善尽美，就是用心是永无止境的。 是， 就你只要想做好，一定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好。 没错， 但是人还是要有那种全局性的观念，就是要看这个生产线的前头后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样才好像才能赶上那个时间的节点。 嗯， 就你不能闷着头死干，对吧？你得看看，哎，是不是有可能有下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可能是一个跳板。 嗯，哎，我现在特别好奇的是，30岁的时候当高管是一种什 么 样的感觉？ 是 不 是什么感觉？ 对， 你今年？ 我今年30啊。 哎，张宇， 你管着我，你管着我呢。 是， 我是高管。 你管了一个高人， 我又高。 对， 嗯，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应该我觉得是心态上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吧。 其实，我现在在用人的时候呢，就会相对来说呢，会有一些转变，就是有一些谨慎的地方。 嗯， 因为我当年的时候会有一些飘，不太好。 嗯， 我觉得太年轻。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你会觉得， 反正我是最牛的，是那个感觉。 咱们这么举个例子吧，你年薪最高的时候，能方便透露一下薪水的数字吗？ 因为是一个上市公司哈， 啊， 不方便透露。 还可以 ，还能养家糊口。 不，那何止是养家糊口？你知道我想知道"飘"的概念是什么？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就是小公子哥啊，还有这种朋友嘛，我觉得"飘"的概念就是。嗯，花钱， 我感觉吧，也不能完全 是一个方 面， 对， 钱是吗？ 对， 对， 钱呢， 绝对不是，应该是一种感觉和一种，就 是一种感觉，一种浮躁的感觉吧。 对对对，和他 高傲， 和钱的感觉，我觉得还是两码事。 可能就是说，从你很艰难的一个过程总走过来的时候，前面的很多年，可能别人对你的认可度都是一般的。 嗯， 突然有一天，别人觉得，哎，你这个人。很奇怪，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么一个职位了？ 哦， 他可能对你有很多的好奇， 嗯， 对你有很多的追捧，然后在那一刻，你极有可能迷失自己。 对，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没有？ 嗯， 就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那种。 哎呀，郭总， 哎，郭总， 我听您，郭总是吧？郭总，您真难， 这样说我就不好意思。 青年才，就是吧？是这种， 是这样的吗？ 不是，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是在一些公司的事情上的决策上，你会极尽了。就是在有一次我记得很深刻的，就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新的业务类型的时候，我很着急去做这件事儿，但是呢那时候要和别人去协作，但是我是不会去太多的考虑到别人的感受的，就觉得我来做完这个决定，大家要支持我就够了。 嗯， 但是实际上来看呢，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不一定大家要支持你的。 对， 你要去理解别人，去说服别人，去获得别人支持，你这需要花一个时间。但是在你有拥有一个位置的时候，你可能不想花这个时间。 嗯， 你想把这个省略掉，你想更快。 对，这些其实 是人生中一个极大的， 其实是合作关系的问题。 不要做的事情， 对，就是看人到底之间是什么关系。比如说，如果你就是真的是那个有绝对控制权的人，那你就说别人就执行就好了。如果是大家还有讨论的余地的话，其实说服别人也是一门艺术啊。 嗯 嗯，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自己的个人爱好，就是自己的喜好和工作之间， 就 是 喜欢说服别人， 对，是不是？对对，有这种个人爱好的，就是我的目标不是为了工作，我就是 喜欢说服别人， 我就喜欢说服别人。 我也遇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就很多人呢，他希望别人给他的价值观都是完全雷同的，但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可取的。每个人的生长环境和你上学啊就业的都不一样，你没有办法这么要求任何一个人。 要多听别人的意见， 人真的是就是生而不同， 对， 一定要有同理心。 这句话说得好， 对对对，要 我们生如夏花， 生而不同。 对 好吧，咱们其实最后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特别多了，就还是希望跟浩哲继续聊一下，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我觉得其实现在在奔跑的年轻人很多，而且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好的时代啊。我们虽然会遇到一些压力，会遇到一些我们哪怕说你可能会觉得生活对你没有那么多公平，但实际上这的确是一个好的时代。就是真正有梦想、有能力的人，然后可以找到自己的机会去发光发热。对于这些在奔跑着的年轻人，然后浩哲作为一个过来人啊，一个 现在也算过来人了， 对，现在也算过来人了，给大家一些建议吧。 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可以凸显出来我们青年说节目的宗旨了，就是确实给大家提供一点建议。而且浩哲是至少在青年里面已经是出类拔萃的人了，所以至少可以给我们一点点的小小的建议啊，高管的建议可以有这个，但是从基层啊一点点走上来的这种感觉的意见也要有，比较切实可行的，或者说让你感同身受的、触动比较深刻的意见。 其实大家都是从每一个人都是从一个青年时代走过来的，为什么在你到40岁、50岁的时候，人生有很大的不一样呢？其实这是我从初中的时候就是开始去， 又是初中，看到吗？ 对， 又是初中， 对，因为可能跟我从小的家庭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人的初中很重要。 对，初中的时候就会想了很多问题，所以我在觉得你的人生的不同，几乎90%是由你自己造成的。和你的家庭条件和你的后天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是活在抱怨当中的人呢，基本上就失去了他的一个时代，就是青年的时代，或者说青年之后的时代。所以第一呢，我建议大家呢，在未来的职业当中，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要去抱怨大家，不要去抱怨公司，也不要去抱怨你的同事，这样子毫无意义，也不会对你自己有所帮助。你需要更多的人来去喜欢你，去支持你，你可能才有职业生涯发展的机会。这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大家一定不要抱怨。第二个呢，我就觉得你一定要坚持。任何事情在我的从业经历当中来看，少了3年的事情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结果，都是一个你自己的歪歪的东西。你要能坚守3年，就是无论是你创业，还是说你去打工，还是做一份什么其他的自己的个人爱好，你3年的时间走下来，可能你对这件事本身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特别棒， 所以这一点你一定要做到坚持。第三呢，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共享的精神。就是今天这个时代不同了，就是刚才像珊珊也说，我这个都是过来人。对，还有一些这个同事，我觉得我现在最年轻的同事可能都是95年、96年的。我觉得叫我大叔都可以哈，所以压力也很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你要去找到一个自己的定位。就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步开始，我的定位是什么，就要想的很清楚，并坚持的去努力，然后还要把你所获得的成绩分享给大家，包括这个刚才大家感兴趣说钱，其实在做市场钱是真的没关系的， 对， 这个钱和事儿本身并没有关系。对，我觉得是可以分，你要是一起来工作，我觉得是可以分享的。所以一定要把你的收益和你的知识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这样子呢，大家才会选择相信你。就是不要抱怨，坚持，分享。这些事情如果你都能做得到，那我想你至少不会混得太差。如果呢，你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很在意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山东人。 啊， 小 我也 是。 是 吗？ 我也是。 好， 那我们三个人太有缘分了。所以对山东人的价值观里边来讲呢，就是人品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 所以说你在职业生涯当中的人品也很重要。你可能会换几家公司，也可能会换几个岗位。但是你在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公司之间呢，如果你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口碑，那我想你可能会有更大的作为。如果在任何一个节点上你丢失了你的口碑，那我想你都不会再有往前走的可能性了。只是如果只是他认为自己还有，但是实际上在我看来已经没有了， 我看到在咱们直播间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给你打 call 啊，比如说这个林宇说浩哲帅哥真棒， LFC 说棒棒的，还有这个 林宇是不是我们团市委的领导， 小童棒，求之不得说赞，原来有你啊，风无浪啊，清翔啊，石鹏啊，然后都来表达了对于浩翔的 包括 浩哲的支持、啊 花椒上也有网友啊叫万山老啊，他也对、 啊、 他也 是 我 朋友了、 嗯、我也是山东人、啊、 对，都是山东人、嗯、咱们这样，我觉得其实今天浩哲还是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建议 啊、 嗯、 我也 相信很多 青年人对也会看到一个青年榜样的成长的经历，也会从中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该怎么样去选择自己的职业，在一个职业进行探索的阶段怎么样去度过那段孤独的纠结的时间、 嗯、 然后怎么样去坚持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和工作当中的挑战，这也是我们青年说的一个初心哈、 嗯嗯、从今天开始啊也不是从今天开始了，好几天开始了，就我们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我们青年说的这样一个板块青年会客厅，邀请我们的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讲很多啊，分享很多青年的奋斗上的路上的故事啊，也给大家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这个青年会客厅的节目啊，和我们一块儿聊一聊青年人喜欢的感兴趣的困惑的事儿。好吧，今天也感谢浩哲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再次感谢浩哲、嗯、谢谢 谢谢主持人、嗯、 好， 谢谢，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啊， 对，最后送大家一首歌吧，好不好，送大家一首 Fighting Day， 希望大家今天也是周一了，好好工作、嗯、然后像我们的青年榜样一样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赚大钱， 好谢谢， 走上人生巅峰，好不好， 哇太经典了，好加油， 拜拜喽，接下来听到的是一个职场类的新节目对吧，请大家持续关注、嗯， 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